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汪西周蔫了，眼睛眨巴眨巴的。汪小青斜他一眼，觉得大姐叫自己这个傻弟弟来哄人实在是太管用了。不过他还有一点不大满意。 但他带的那个搭档我感觉不大靠谱。 啊？ 就是他身边那个娘娘腔。 说吧，他下意识转眼看向罗西。谁想罗西竟像是听到他说话一样，正抬眸看着他。与他视线相碰时，湛蓝双眼微微一弯。汪小青有点挂不住面子，转开了脸。罗西低头看看自己，发现自己为了方便战斗穿了束胸，又套了一件迷彩色马甲。 怪不得。 他用食指刮过短若寸草的发茬，直接顶着右耳垂上银亮的蜥蜴形耳钉轻轻摩挲一番，颇觉有趣。吃下吃折了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罗西问他， 几点出发？ 池小池亮出手里随机抽取的纸条。 四点。 远处的展燕朝眉心一舒。等季作山一行人离开前往房间休息时，他在人群间挤来挤去，不由分说抄起别人的纸条就看，发现与目标不符，就把纸条再塞回去，留下一头雾水的人暗骂道， 神经病吧这是。 好不容易被他逮到一个4点15分出发的队伍，他张口便道， 你们队还缺人吗？ 这四人显然都是认识的，统一摇头道， 我们不缺人。 按照规则，本来就是登记好组别之后，再由登记人抽取何时出发的纸条，临时换人实在不算地道。展燕朝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竭力推销自己， 我用的是个人专用机，我很能打。 他展二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掉份的事儿？话没说完，自己就先涨红了脸。没想到四人仍是摇头。展燕朝的脸几乎要烧起来，强撑着追在四人身后。 我是展燕朝，你们听说过吗？ 四人看也不看他，径直离开。展燕朝狠狠搓了搓自己的脸颊，想掩盖下满面绯色，却被人从后面重重地拍了一下肩。 你是展燕朝？ 展燕朝回头，来的四人中有两人衣着入时，蹬着高帮长靴，手上也带着专用机的能量手环，一看就是家境优越的贵公子。而另外两个人生得高壮得很，却是恭恭敬敬低眉顺眼，恨不得把头窝进胸前。腕上佩戴的能量环极其普通，是训练机的款式。人生和主人。判断出这四人的身份，展燕朝问道， 你们几点出发？ 率先搭话的那人长了一张国字脸，一昂下巴说， 问你呢，你就是那个展燕朝，23区第一机甲学校的。 展燕朝忍了忍说， 哟，展公子找不到搭档，这可真稀罕。 笑个屁。 展燕朝强忍住一鞭子抽上去的暴躁，自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几点出发？ 国字脸扬了扬手里的字条， 3点50。 另外一位贵公子打扮得油头粉面，尤其是一头发胶抹得尤为匀实，八风不动。他挤眉弄眼道， 没想到传闻中的展二少也想借一借季作山的东风呀，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展燕朝的拳头捏出咔嚓一声闷响，他隐忍道， 我跟你们中的谁换？ 发娇男在两个人生中挑牲口似的斟酌一番，把其中一个一臂搡了出去。 你滚吧，找别人去。 说罢，他嬉皮笑脸地对国子脸道： 这个不重用，让展二少替了他，刚刚好。 展燕朝微微低了头，一掩饰已经逐渐扭曲的表情。另一个被留下的人生忙不迭地跑去了登记处，把其中一个人名划掉，换上了展燕朝的名字。展燕朝一个字都不想跟他的新搭档们多说，只望着季座山消失的方向，想着一会儿能跟着他一起出发，心情才好了些。一觉睡到凌晨3:40，池小池被061叫起身来，简单洗漱过后去准备室穿上了布鲁。在出发点与汪家姐弟会合时，身着一套迷彩色重型武装机甲的汪小青瞧到一台深蓝色的普通训练机走来，欲言又止，只言又欲。汪细周倒是嘴快得很： 季先生，您的专用机呢？ 池小池淡淡道： 用不着。 汪家姐弟无语，这个装逼我给满分呢。061想： 真可爱。 他们从南区出发，向北而行，此处与一片沙漠比邻，再往远处走些才是绿洲。进入作训区后不久，一股极致的荒凉感便慢慢地涌上心头。黎明前的伤疤泛着淡淡的青灰色，风沙将显像屏吹出波动的沙沙杂讯。由于共感的缘故，白日里灼烤出的土腥味直往口鼻里钻，风是凉的，却带有颗粒感，进入肺腑里便化作赫赫的闷火，叫人心情莫名烦躁。和季作山商量过后，池小池简单下达了指令： 罗西和小青绘图，我和小绿负责周围侦查。 穿着淡绿色螳螂型机甲的汪细周无语。汪小飞的声音从机甲中传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离六点还有一段时间，他们是一直走下去，还是先找一处地方歇脚呢？汪细周说： 当然是绿洲了，这距离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到，我们还能休息半个小时。 话音未落，汪小青脸色微变，对一处半隆起的沙丘斥道： 谁在那里？ 哐当一声，一架六孔微型榴弹机枪从他右臂探出，他架臂瞄准，指尖将发射键微微按下一点，如果是虫族胆敢冒头，下一秒就会被轰烂脑壳。沙丘内侧的人见势不妙，马上滚出来说： 是我，我们是人。 一眼辨认出其中那台深黑色近战格斗型机甲属于谁，池小池没有说话。机甲里的国字脸笑嘻嘻道： 相见就是缘，我们一起走吧，也是搭个伴儿。 池小池看他们的机甲缝隙里都是沙子，显然是在此处蹲守了一段时间了。罗西沈笑一声，跟对方队伍里的展燕朝打招呼： 展，的确是缘分。 展燕朝没有接罗西的茬，直直盯着季作山的机甲，却发现季作山的注意力并不在此。汪小青很看不上这对人，却也知道和他们纠缠也只能恶心着自己，索性闭口不言。发娇男一行人见成功纠缠上了季作山他们，还没来得及窃喜，就听季作山凉凉开口对一旁的汪细周说： 看，有人用了专用机，也是废物典型。 闻言，国字脸和发娇男的一张脸清白交加，可也不好发作，只好暗暗记下。等踏上路程，汪细周小声对池小池耳语： 季大哥，你也太凶了吧。 池小池眼睛也不眨一下：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什么人话。 私下里他跟061抱怨道： 吓我一跳，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被吓着了的小池也很可爱。比汪细周估计的快了半个小时，一行人来到了绿洲。池小池并不建议在湖边落脚，汪家姐弟听从他的话， 在距离湖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脱下机甲，打算小憩一会儿。但是那两位少爷一路走来也是叫苦连天，脱了机甲就去湖边饮水洗澡，剩下的那名人生尽职尽责地尾随着他们。罗西眼见天色渐亮，也不打算睡觉了，动身去森林里研究有没有趣味的野生动植物。池小池也走出机甲，把布鲁调到待机侦察模式，不顾不远处展燕朝若有若无投来的视线，就地躺下。